969岁月留声机，岁月留声机。 下面这首歌曲呢，是李宗盛创作的《爱如潮水》。李宗盛在创作完了这首歌之后，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歌手来唱。张信哲在93年的时候刚刚当完兵退伍，还有那种学生的青涩，李宗盛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张信哲，让他试着唱一下这首歌。试完音之后，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李宗盛也非常的喜欢，于是这首歌曲就由张信哲来演唱了，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《心事》当中，和你一起来听《爱如潮水》。 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，无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心与感情失去平衡感，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，问宇宙它是否还爱我吗，这问题早就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已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自私慷慨互相挑战，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，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只好找些催眠的话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已把泪水全部擦干。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我过得很美满，你忘记他，已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

沉默渐渐改变。流年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的心，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， 就是一个考验一个创业者、一个企业家的这种管理能力了哈。你自己是这样想的，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很好的传递给下面的这些人，让他们也有这样的危机意识，要让他们跟你有同样的理想，有同样的文化，能够真正的把你想的东西呢执行出来。 逻辑思维，罗振宇。 但是小老鼠有小老鼠的活法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不犯懒，不犯倔，不犯浑。首先勤快嘛，你多跑嘛，遇到出口的几率肯定是增加。不犯倔，就是遇到什么东西如果错了，勇于否定自己，打一次脸就成长一次嘛。还有就是不犯浑嘛，就千万别做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。所以我特别打心眼里是告诉我自己，不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。 清华同方总裁陆志成， 品牌为什么有品牌？只有市场有了市场竞争才有品牌的问题。品牌是干嘛的？品牌就是说我这东西，大家都是一个杯子，我有品牌，我这杯子保证是好杯子。你也是个杯子，没有品牌，你可能是个坏杯子。所以品牌的东西会贵嘛？那么这个是需要在市场竞争里的需要积累，品牌是需要时间来积累，让大家认同。品牌你拿钱是买不来的，你花品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要花很多的钱，就花很多资源嘛，这需要积累，就是说当100年的时候，你这个品牌自然它就是个好品牌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，我觉得我们做品牌工作也非常重要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。春节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 以前小的时候总期待春节就可以穿新衣服、收红包、吃好吃的，现在慢慢长大了，人也成熟了，比较期待的就是新的一年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自己。我还是很期待新的一年里能认识很多新朋友、工作上的同事等等，从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。 春节让人期待的事就是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，跟亲戚朋友们见面了。每当回到家里，就觉得烦恼的事情就都没有了。 春节最令我期待的那就是去吃小吃，以及去小卖店，还有去深圳的一些商场、广州的一些商场，以及看一看一线城市的状态、生活节奏。为我以后出去打拼做好基础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，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。我思念故乡的炊烟，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。我思念故乡的明月，还有青山映在水中的倒影。啊，妈妈，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，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